你好，我是徐飞，今天为你分享的主题是丧太阳的陨落。伴随 .com 的破灭，各大互联网公司和门户网站破产的破产，没有破产的也不敢乱花钱买东西了。三公司的门口一下子从车水马龙变成了门可罗雀。十多年来年年保持 30% 以上营收的丧公司第一次账目上出现了亏损。这一亏损，丧公司就开始一蹶不振了，很长时间内丧公司的元气都没有恢复过来。只是为什么丧公司一下子就从形势一片大好变得一塌糊涂了呢？其实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丧公司的衰落也不可能是一天造成的。回到上篇我讲的，20世纪90年代是大型机小型机向个人计算机过渡的时代，无论是早期的苹果还是后期的 IBM、 Compaq、 惠普、戴尔等，都是这个时代里茁壮成长起来的个人计算机厂商。 IBM 的个人计算机在最初搭建的时候是没有考虑联网功能的，但是因为 IBM 的个人计算机可扩展性， 3COM、 Novell 等公司很快就瞄准了这一块市场。而苹果的个人计算机一直以来都有联网功能，当然无论是苹果也好，还是 IBM 的兼容机也好，其联网功能显然既不能和大型机小型机比，也无法和 SAN 的工作站比。这一点可以理解，毕竟在很长的时间内，互联网这个东西啊离公众很遥远，而个人计算机也不需要多高级的联网功能，即便需要，很多时候呢也只是内部的局域网而已。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事情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个变化呢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微软发布了新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Windows NT。这个和 Windows 95有着相似的图形界面，却有着比 Windows 95强悍很多的局域网组网和管理功能的服务器操作系统，第一次让个人计算机进入了企业组网阶段。第二是在 IBM 的支持下，一个开源的类似 Unix 的操作系统 Linux 也开始蓬勃发展了。 Linux 作为个人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其明目张胆地打着对抗微软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作为个人用的操作系统， Linux 太难用，可是作为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Linux 比 Windows NT 要更强悍。当然了，此时Sun公司正是非常风光的时候，Sun工作站在大型机和小型机擅长的领域里面远超过 IBM、 惠普、 DEC， 硬件利润很高，Sun公司的营收节节高涨，Sun公司的每个人都士气高涨。但是啊，Sun公司没有注意到它背后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以 Windows NT 和 Linux 武装的个人计算机。在1996年以后，无论是 Windows NT 还是 Linux， 在高端个人计算机上都可以比较好的作为服务器使用。所以啊，三公司在努力从高端市场上去取代 IBM、 惠普和 DEC 的时候，这些个人计算机也在努力挖 Sun 的墙角。那到这儿你可能要问了，那既然有个人计算机在背后挖墙角，为什么三公司就傻傻的一无所知呢？三公司是不是一无所知，那这我也无法考证了。但是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三公司当时把大量的精力都关注在了给他带来大量利润的竞争对手那里。那至于背后那个个人计算机来挖他的墙角，可能在三公司看来，这些皮肤真的能够撼动数不成。三有这样的信心是有原因的。首先，三公司的硬件和软件都非常强大，完全不是 PC 机配上 Windows NT 或者 Linux 可以匹敌的。其次呢，Sun公司正在大把蚕食大型机小型机的市场，而 PC 机正是在低端市场挖一点微不足道的墙角，那点丢掉的钱对于Sun来说九牛一毛，不值一提。然而呢，Sun公司忽略了一个道理，量变引起质变。这种量变到质变的变化有两个方面，其一是Sun公司努力去占领的市场是一个不断被占领不断在萎缩的市场，那总有一天小型机和大型机都会退出市场，而Sun公司再也没有剩余的市场可以去占领。那么这个时候，Sun公司接下来如果要继续赚钱，靠的就只能是市场的自然增长了。Sun的增长率也就不可能像之前攻城略地时候那样迅速了，因为一个行业自然增长始终不会那么快的。但是2001年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 .com 的破灭，导致无数公司破产。即便不破产的话，日子也不好过，缺钱啊。那公司缺钱的时候，当然会去找更加便宜的方案，比如说在个人机上装免费的 Linux 操作系统，其实呢也可以用得不错。同时大型机制造商和个人计算机制造商 IBM 虽然说在大型机上被Sun甩出几条街，但是 IBM 很有远见地支持了 Linux 的开发， 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贡献代码给开源社区。到2001年以后， Linux 作为服务器的性能与低端 Sun 的工作站相差几乎无几了。所以伴随 .com 泡沫的破灭， Sun 的生意是越来越差了。 IBM 的基于 Linux 的服务器却越卖越好了。所谓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说法，在 IT 和互联网这个领域里可以缩小到3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IBM 砸钱做 Linux， 把个人计算机扶起来，主要就是为了对付 Sun， 对付 Sun 对自己大型机市场的蚕食。 IBM 的远见可见一斑。其二是 Sun 在占领小型机大型机市场的同时，个人计算机也在侵蚀占领 Sun 的市场。当 Sun 公司开始接到越来越少的订单的时候，个人计算机配上 Linux 作为服务器去取代 Sun 工作站的方案却越来越成熟了，而且这个方案比 Sun 的工作站更加价廉物美。那当年 Sun 是怎么战胜了大型机小型机的？现在 Sun 也怎么样被推翻？ Sun 的营收一直都没有起色，公司领导人也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 Sun 决定开放 Solaris 的代码和 Linux 一起进入个人计算机的服务器市场。这个事情呢，如果 Sun 在20世纪90年代就做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世界也就没有 Linux 什么事情了。但是呢 Sun 开始做的时候， Linux 经过 IBM 的培育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开放 Solaris 只能说为时已晚。船要沉了，又没有出现牛人来拯救， Sun 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换 CEO 也就成了必然。在经过换 CEO 一阵大量的裁员和卖地卖资产以后，Sun公司短暂地迎来了一段营收为正的时光。然而还没有等到Sun公司喘息一下，2008年的经济危机又来了。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Sun公司的底子已经不是2000年 .com 破灭时候的底子了，而是一个烂摊子。这时等待Sun的结局就是破产了。Sun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自己高速发展有巨额利润的时候看错了它真正的敌人，从而错失了和敌人正面作战的时机。等到 Sun 意识到真正的敌人是谁的时候，为时已晚。这至于 Sun 这个公司无疑是个巨。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